尘美景，似真似幻啊，人间万千变化。水中央像良辰美景，似真似幻吧，人间万千变化。叹镜中女子春光已老，吻连连在水中央。 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蒋明所演唱的《桂花巷》。我记得我上次在节目当中推荐这首歌的时候有说，现在这个时节江南应该是处处桂花暗香浮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来听这首歌，于我个人而言更多的是一份乡愁。而今我们在节目当中再次来聆听这首歌曲，今年第二次听，而且是离得这么近再听它，却是因为我一个同事在这两天，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在微博里写了一段他自己不太喜欢桂花的理由。他写的是有理有据，我居然没有办法去反驳他，但是我在他的那段文字当中好像也找不到任何的佐证让自己不再喜欢桂花，所以只能感慨一句，真是各花如各眼。他写到突然想说桂花了，因为早晨在小区里已经隐约闻到桂花香。江南就是这个样子，到了这个时节，你只要打开窗，隐隐绰绰就能够闻到这种气味。他说桂花在咱们中国的语境里是积攒了不少好词的，桂花酿，丹桂飘香，八月桂花香。可是我就是不喜欢桂花，一是因为不喜欢那味儿。汪曾祺不喜欢栀子花，说那香味有侵略性，桂花的味儿好像更不堪。它不仅多广不稀有，而且带有甜腻的劲儿，热烘烘的。对，早年还有个国产的雪花膏叫做谢富香，那香味就是以桂花为主香，用过的妇人像刚刚出笼的馒头白轩而热烘，不够矜持。再有一个不喜欢桂花的原因，是因为《红楼梦》里有个令人头疼的夏金桂。怎么样，是不是我读完他的这段文字，对，他真的说的有理有据，但是却很难让我们这些喜欢桂花的人找到佐证不再喜欢桂花，所以只能感慨一句，各花如各眼咯。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陈淑桦的《红楼梦》。 昨夜红楼如梦中，多少回忆往事伤心头，今晨醒来梦已空，留下满怀红楼梦。昨心头，今晨醒来梦 是伤心头，清晨醒来梦已空，徒留红楼在梦中。 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感谢各位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听歌闲聊，对，今天的主题就是闲聊，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我们就是要听到的歌曲，陈飞平，永远到底有多远？ 总会惊醒自己的眼，掀开没有你的明天，露台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照片中你我的欢颜，是不曾为了情感长寸断，哭红不仅是世故的脸，早就明白可心如不甘，只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下不肯回家的麦田，偷看着 的是2000年的时候陈飞萍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永远到底有多远》。我喜欢这首歌就是因为当年我在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记住了其中的这样的一句歌词，所谓永远只不过是一个瞬间。这首歌小龙作词，小柯作曲。我为什么今天会想起这首老歌，是因为我昨天在开车的时候有听到白洁和艾柯在黄昏的节目当中播了小柯的《北京秋天的黄昏》。他们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说，小柯的音乐作品总会有一种可以让你在往事画面当中穿梭的感觉，可以让你把那种往事心情再找回来。如果听到的是伤感的情歌，那必定会在经历一次自己的情伤。艾柯在节目讲解的过程当中直接就讲了这样的一句，在听小柯的这些伤感的歌曲的时候，就感觉好像在经历一次失恋一样。因为是晚高峰的节目，有搭档一唱一和，说说笑笑，再加上当时我行驶在路上，真的没有细想他们的这段对话。而现在夜深人静，我在准备这档节目时候听着小柯的这些歌，然后回想他们当时的对话，当时真的有种触目惊心的感觉。不过我还是喜欢听小柯的歌，当然作为 DJ 你可能平时听歌听得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会很麻木，你倒不会真的走进歌者的这种情绪里头，完全陶醉在歌曲的这种给你个人听歌营造的画面里。所以我个人倒不是有太多负面情绪，太多伤感的往事可以追忆，所以每一次听可能都是我自己的故事。比如说接下来要听到的萧亚轩的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就有我的故事。听完这首歌曲之后我给你来说。 还记得吗，窗外那被月光染亮的海洋，你还记得吗，是爱让彼此把夜点亮，为何后来我们用沉默取代依赖，曾经朗朗星空渐阴霾，心碎离开，转身回到最初荒凉里等待，为了寂寞是否找个人填心中空白，我们变成了世上最熟悉的陌生人，今后各自曲折，沉默了，回首了，却回不了神。 萧亚轩99年的音乐作品叫做《最熟悉的陌生人》，小柯作曲，姚谦作词。我前面有说这首歌有我自己的听歌心情，包括自己的一些故事，在听完之后跟你一起来分享。那年我表哥在江苏卫视主持一档综艺节目，虽然那个时候江苏卫视还不像今天如此之火，但是那档综艺节目倒是在南京城把我哥的这个知名度打得很响，所以在南京城里我们不管到哪儿好像都有人认出他，到哪里都有嘀嘀咕咕的声音，都有那种背后又指指点点的，胆子大的会上来问你说你是那谁是谁吧，然后要求签名合影，不管是吃饭还是干什么总是不得安生。我跟他一起大概这样上过3次街之后，我就不太愿意跟他一起出门了，总觉得跟他一起上街很不自在，没有自由，甚至有种被监视的感觉，很不爽。不过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必须我俩一起去办，我说我不要，因为跟你上街太烦了。他对我说那你还要做主播呢？说实话当时我被他怼的是无言以对，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朝这个方向在努力了。被他怼了大概有几个月之后，发现我迷上了听广播，然后我就觉得电台 DJ 这个工作好像更适合我，每天在电波里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这份工作真的让我很兴奋。再后来有人在节目当中问我长什么样子，或者说跟我要照片的时候，我就会播这首最熟悉的陌生人，而且我会说节目当中的我更多的只说音乐不说其他的事情，让彼此在音乐之外在节目之外都活得再自在一些。现在想来当年好像回复别人太过生硬，真的有一点点稚气的感觉。时间飞快，没想到干这一行一干就是20年了，想要在这时间延续这种听歌的心情跟你来分享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这些年来》。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否还有当年我刚刚做广播时的那些听众，来听歌吧。 头一步怀念不忘掉过，这角色有几多有几多，任何药只到掠过星河，陪着我同样也明白我，你仿佛让我找到最初，就如重新学做人，你比那过去还要多。谈恋爱这些年谁可叫我想念，而只有你可和我谈昨天，经得起这世界考验，欣赏彼此那弱点，谈恋爱许多年，留低过几张脸，而只有你的情怀如昨天。恋爱叫我不安的感觉，全因躺于你面前自恨。

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只因你看惯我的泪痕，对你再不真恨，看见了都不痛心。如何像戏里说的对白，相恋一生一世，说了当没有发生，思想要永远退不回头，爱过痛苦一生，沾满心中的泪。难枕，总知道爱上了你，像似自焚，仍然愿意靠恨你亲近。也许痴心可以换情深，再无望盼天吻。随缘分过去，你不再问，不懂珍惜此际，每每看着我伤心。 这是1993年周慧敏所发行的专辑《纯爱传说》当中的《痴心换情深》。这首歌是由向雪怀作词，李子恒作曲。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觉得这首歌的旋律很熟，你当然熟了。这首歌的普通话版本是林慧萍的《情难枕》。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在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发出这样的感慨，说那个时候的偶像歌手居然唱得比现在的实力派歌手还要强。在我心目当中，周慧敏不是偶像，我觉得她是实力派，不论是长相、歌喉亦或是演技，所以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她是当年很多人的偶像，但是她一定是实力派。但是我想提醒各位，她的这个版本《痴心换情深》的歌词很棒，各位感兴趣可以找来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周慧敏又火了，因为在她自己30周年巡回演唱会上，51岁的她身穿粉红短裙，可是依然少女感十足，不论是身材还是容貌都保养得极好。尽管如今已经51岁了，但是还是让人看不出任何岁月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周慧敏，有人说她一直很注重保养，你去看她丝毫没有变形的大长腿和身材，就一定可以判定出她有坚持健身。她也曾说过自己保持美丽的秘诀，她说心态也是一方面，保持真的年轻需要宽容地对待身边的人和事，就像看待一条皱纹也要轻松心态。想到这里，可能会有很多网友就觉得啊，好厉害。 岁月那把杀猪刀好像真的是绕开了他。最近有很多新闻，可能新闻本身都不精彩，但是评论相当有意思。但愿各位在看一些事件或看一个故事，看电影也好怎么样，就你在看这些艺术作品的本身，倒不如去看看评论，网友的脑洞真的很大。我觉得这次因为身材，因为保养的好，不单单火了周慧敏，还有48岁的莫文蔚，保养的真的是让人羡慕嫉妒恨的。各位如果现在还没有看过这两个人的这两场演唱会现场的很体现自己身材的那两张照片的话，还感兴趣，倒不妨到网络当中搜一搜去看一看。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莫文蔚的这首《如果没有你》。 反正一切来不及，反正没有了自己。我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在窗外面又开始下着雨，眼睛干干的，有想哭的心情，不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情绪没适当的表情，最想说的话我应该从何说起，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如果没有你没有过去，我不会有伤心，反正没有了自己。 知道你现在到底在哪里。你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想你？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继续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我们的音乐话题闲聊。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我选择的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愿你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可以忘掉工作当中的一些烦恼。我们这时间来听到的是黄凯芹在去年所发行的新专辑当中的新歌，叫做《游园惊梦醒》。 会参透什么最羡慕鸳鸯同命，若不是那一句一腔恨怨解不清，不会嗟叹什么十八里长亭，若不是那一段牡丹亭里唱的戏，不会相信什么叫做前生早注定，若不是那一次别后并掩相思情，不会知道什么是放不低的回应。人世情缘难碰到，姹紫嫣红原来全是梦，命里伤心落是谁家园，满园珍惜盼望可看到。人世无缘同到老，总怕是世俗破坏事情，冥冥之中那两神美景，梦里遇上请不要惊醒。那一段牡丹亭里唱的戏，不会相信什么叫做前生早注定，若不是那一节别后并掩相思情，不会知道什么是放不低的背影。人世情缘难碰到，姹紫嫣红原来全是梦，命里伤心落是谁家园，满园珍惜盼望可看到。人世无缘同到老，总怕是世俗破坏事情，冥冥之中那两神美景，梦里遇 岁月后回望，人世情缘难通道，姹紫嫣红原来全是梦，命里伤心乐事谁家愿，满园珍惜盼望可看到，人世无缘同到老，总怕是世俗破坏事情，冥冥之中那两神美景，梦里遇上请不要警醒，人世情缘难通道，姹紫嫣红原来全是梦，命里伤心乐事谁家愿，满园珍惜盼望可看到，人世无缘同到老，总怕是世俗破坏事情，冥冥之中那两神美景，梦里遇上请不要警醒，游园梦里且不要惊醒。 这是来自于黄凯芹所演唱的《游园惊梦醒》，收录在他去年所发行的叫做《诗人说梦》的广东话专辑里。在那张专辑发行的时候，他有发表一篇微博说，在念中学的时候，邓丽君姐姐出版过一张叫做《淡淡幽情》的普通话唱片，里面全部歌词都是选用古代的诗词，一字不改，配上音乐，在我心中一直有着很崇高的地位，可能是潜意识吧，入行以来我想朝这个方向做一张唱片已经很久了，终于诗人说梦出来了。这张广东话专辑引用了很多咱们中国古典文学的典故，我一边写歌一边惊叹咱们中国文字的美和灵活，尤其是广东话的美和灵活。古代有许多诗词本来就是用广东话来写的，这次以古诗词入乐，更深感字字铿锵。只是王平今天在闲来无事把这张专辑找出来听了一遍，多少有些失望，远不如当年第一次听到他所翻唱的那首《晚秋》来的那么惊艳。 长亭楼风里看着多少的晚秋，如何能跟你说别潇洒的远走，含愁凝望你要分手是时候，那心间多少泪水未让流，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明晨离别盼望爱仍留，凭你上一对相爱结伴随，却总怕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朦胧缠着那份爱慢流，明晨离别盼望总怕醒觉醉梦走，何时能解开心中多少苦与忧，何时能解释心中空虚的借口，情迷围住我 你此际又回眸，问情怀可永久相拥有，唯求原谅我说失敬别离后，未回头因已经心伤透。 黄凯芹的这首晚秋原名叫做愿你把心留，原曲作者叫做许建强，这首歌是1990年他从广州坐火车到韶关的路上所写出来的，原唱叫做陈如嘉。我今天在提这个名字的时候多少会有一些感慨，感慨他是很多名曲的原唱。有网友也有这种感慨，说遗憾的是他只唱红了一首《故园之恋》，而晚秋、弯弯的月亮和心中的安妮很具知名度的音乐作品，到后来却成全了其他的一些翻唱者。黄凯芹应该是在92年上半年听到了陈如嘉的这首《晚秋》，当时的黄凯芹和李克勤一样是不被宝丽金唱片公司看好的，张学友和黎明才是当年的宝丽金唱片公司重点关注的歌手。那个时候的黄凯芹在宝丽金的地位有些尴尬，没有办法续约，而被迫要去飞图。黄凯芹觉得这首《晚秋》可以作为他加盟到新唱片公司之后所发行的首张专辑的主打歌曲，于是他就让新唱片公司以6000块钱的价格，各位没有听错，人民币6000块钱比较低了哈，就买下了版权和改编权。黄凯芹除了自己填写广东话歌词之外，还对许建强的原曲做了一些改进，但是有很多人后来认为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原作者许建强之前来署名，这个做法太过分。有网友说可能黄凯芹当年的心态是这样的，觉得自己唱片公司出钱了，买过了之后就有这份自由，所以包括我在内绝大多数听众可能都是1992年10月首次听到的是广东话版本的晚秋，然后是93年毛宁的版本，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陈如嘉的那个版本吧。特别对于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甚至不知道这个人，这是当年很红的一位歌手。想在这时间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听前面我提到的那首《故园之恋》，很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 走过了一山又一在四方漂流，小路上我们在走，夕阳里我们在走，走过多少年月，付出几多心酸，经过多少风雨，伴随几多忧和愁。哦携手，泪水在心底涌流，默默地我们在走，缓缓地我们在走，世上多少变迁，不该我不愿的情，人间多少霜雪，难以我的如初情窦。哦哦哦哦